点嘛，因为 回来回来 啊，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哎呀哎呀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，哥我拿哥我拿哥没欢迎你。 Go away, quench your thirst.